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开过三伏旗时，刚好撞上陈祖义。郑和对此人也早有耳闻，便做好了战斗准备，而陈祖义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向郑和投降。要知道啊，这陈祖义虽然贪婪，但却绝不是个疯子。他能够混到国王的位置啊，实际他这国家呀就是个小部落，那也不容易啊。看着那些堪称庞然大物的战船和黑洞洞的炮口，但凡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甘愿当炮灰的。但海盗毕竟是海盗，陈祖义的投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郑和船上的那些金银财宝那是最大的诱惑呀。在陈祖义看来，只要干成这一票，今后就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但要怎么干呢？硬拼肯定是不行，那就智取。陈祖义啊，决定利用假投降麻痹郑和，然后召集大批海盗，趁官军不备突然袭击，袭击郑和旗舰，控制中枢，打乱明军部署，是各个击破呀。应该说呀，这算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就陈祖义的实力而言，他也只能选择这样的计划。那么在经过精心筹划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开始布置各项抢劫前的准备工作。在陈祖义看来，郑和是一只羊，一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肥羊，很快就要发财了。陈祖义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打劫任务，是四处寻找伙伴，七拼八凑之下，居然被他找到了5000多人，战船20多艘。于是他带领属下踌躇满志地向明军战船逼近，准备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出陈祖义所料，明军的船队也毫无动静，连船上的哨兵也比平时要少。陈祖义大喜，命令手下海盗是发起进攻。然而就在此时，明军船队突然杀声四起，火炮齐鸣，这个陈祖义的船队被分割包围，成了大炮的靶子。目瞪口呆的海盗们黄粱美梦还没有醒，就去了黄泉。陈祖义终于明白自己已中了明军的埋伏，这下彻底的完蛋了。训练有素的明军给这些纪律松散的海盗们上了一堂军事训练课，他们迅速解决了战斗，全歼海盗5000多人，击沉敌舰10余艘，并俘获多艘。而此次行动的组织者陈祖义是也被活捉。陈祖义啊，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一脸和气接受他投降的郑和，突然从肥羊变成了猛虎。哎，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其实陈祖义之前之所以会认为自己必胜一搏，一方面呢，他是出于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了解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陈祖义是在三伏旗待久了，还当上了部落的头，每天被一群人当主子供着，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其实从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来，陈祖义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逃出来的一般犯人，而郑和却是千里挑一的佼佼者。陈祖义长期以来带着他的海盗部下打劫船只，最多呢也就指挥几千人，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似乎天真的以为打仗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郑和的人也必然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而郑和呢，从11岁起就已经从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朱棣手下身经百战，参加的都是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 他还曾经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什么圣庸、平安等人上阵交锋，那些超级猛人都奈何不了他，何况一个小小的海盗头陈祖义。陈祖义啊，这些花招根本逃不过郑和的眼睛。郑和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陈祖义，是因为他决定将计就计，设置一个更好的圈套让陈祖义跳进来，等到他把四周的海盗都找来才方便一网打尽。此外，在郑和看来，活捉陈祖义很有必要，因为这个人将来可以派上用场。至于派上什么用场，我们下面呢会介绍的。在清除了这些海盗后，郑和继续扬帆向祖国挺进。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郑和光荣完成使命，回到了京城，并受到了朱棣的热烈欢迎和接见。此时，这个陈祖义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由于他本来就是逃犯，又干过海盗，为纪念此次航海使命的完成和清除海盗行动的成功，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这样看来，陈祖义多少也算为宣传事业做出了点贡献呐。这次创造历史的远航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帝，却带来了一大堆西洋各国使者，这些使者见证了大明的强盛，十分敬仰，纷纷向大明朝贡，而朱棣也终于体会到了君临万邦的滋味。国家强盛就是好啊，感觉实在不错。而朱棣呢，也从他们那里知道很多远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他还得知在那更遥远的地方有着皮肤黝黑的民族和他们那神秘的国度。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但可以探访以往不知道的世界，还能够将大明帝国的威名传播海外，顺道呢做点生意，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出航的费用高了点，但这点钱呢，大明朝还是拿得出来的，谁让咱有钱呢？于是在这个朱棣的全力支持下，郑和继续着他的远航。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五次带领船队下西洋。这五次的航海过程与第一次比较类似，除了路线不同、到达地方不同、路上遇事不同外，其他基本相同，所以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郑和在之后的五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贸易，当然他和他的舰队在这几次航程中也干过一些小事儿，比如一，调解国家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比方说暹罗国和苏门答腊两家有矛盾，郑和给调解。这暹罗是哪儿啊？就是泰国的旧称啊。二呢，收拾拦路打劫不听招呼的国家，像西兰山国啊就不听招呼，那么郑和把国王抓回中国坐牢啊。哎呦，这可够狠的。三呢，带其他国家国王到中国观光，向苏禄国代表团，国王是亲自带队呀、啊，总计的人数340多人呢，被郑和给带回来了，吃了一个多月才回去。四呢，带回了中国人向往几千年的野兽麒麟。哎呀，这带回麒麟可了不得呀、啊！后来呀、啊，证实是长颈鹿。那么以上说完了，总结一下，发现呢，这些似乎也不是小事儿哦。经过郑和的努力，西洋各国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虽然彼此之间生活习惯不同，国力相差很大，但开放的大明并未因此对这些国家另眼看待，他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真正从心底征服了这些国家。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呀，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正如后来那些拿着圣经乘坐着几艘小船高声教养着自己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的西方人。郑和的船队带来的是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因为某些国家确实很穷，那么他的船队从未主动攻击过，即使是自卫也很有分寸。如那位锡连山国王被郑和抓到中国坐了牢，后来呢也就放了回去。那么他们这支船队从不仗势欺人，西洋各国的人们无论人种无论贫富，都能从这些陌生人的脸上看到真诚的笑容，他们心里明白啊，这些人是友善的给予者。而西方的探险家们呢，在经历最初的惊奇后，很快发现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财富，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他们用各种暴力手段杀人放火，只是为了抢夺本就属于当地人的财产。南非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成了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那些西方人，当地人心中明白，这些人是邪恶的掠夺者。即使他们最终被这些西方人所征服，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反抗，他们会争取到自由的那一天，因为这种蛮横的征服是不可能稳固的。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有一句老话用在这里很合适，要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还是重复那句话，以德服人，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话。君不见今日某大国在世界上呼东喝西，指南打北，很是威风，却也是麻烦不断的，反抗四起。暴力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后盾，但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明朝，在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平等对待那些小国，并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而不抢夺，是很不简单的。他不是武力征服者，却用自己的友好的行动真正征服了航海沿途几乎所有的国家。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当那浩浩荡荡的船队来到时，人们不会四处躲避，而是纷纷出来热烈欢迎这些远方而来的客人。在我看来啊，这才是真正的征服。圆满完成外交使命之外，郑和还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航线。他发现经过印度古里和溜山，可以避开风暴区，直接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在前六次航程中，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拜访了很多国家，包括今天的索马里、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到达过最远的地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上面我们只介绍了郑和六下西洋的经过，却漏掉了第七次。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第七次远航对于郑和而言有着极大特殊的意义。就在这次远航中，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最大的梦想。之前的六次航程对于郑和来说固然是难忘的，可是他始终未能完成自己一生的夙愿——朝圣。这也成为了他心中萦绕不去的牵挂。 但他相信只要继续下西洋的航程，总是会有机会的。可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沉重地打击着他，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最支持他航海活动的朱棣去世了。大家忙着争权夺位，谁也没有心思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实际的航海壮举。郑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理会、无任何用处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是退休养老这条路。幼年的梦想终归还是没有实现呐、永乐皇帝已经去世了，远航也就此结束了。上天终究没有再次打击这位经历坎坷的老者，他给了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宣德5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宣德帝朱瞻基突然让人去寻找郑和，并亲自召见了他，告诉他立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此时距离上次航行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很多准备工作都要重新做起，工作是十分艰巨，但郑和依然十分兴奋。他认为新皇帝会继续永乐大帝的遗志，不断继续下西洋的航程。事实证明，郑和实在是过于天真。对于朱瞻基而言，这次远航有着另外的目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并非一系列航海活动的开始，恰恰相反，是结束。朱瞻基为什么要重新启动航海计划呢？我引用他诏书上的一段，大家看了就清楚了。摘抄如下：朕指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提祖宗之至人，普及宁于数类，以大赦天下，纪元宣德，贤于维新，而驻藩国远处海外未有闻之，自特遣太监郑和、王景洪等击招往谕，其各境顺天道，福及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听明白了吧？这位新科皇帝收拾掉了自己的叔叔啊，这个我后边会详细的讲。那么经过几年的时间，他稳固了皇位，终于也动了君临万邦的念头。那么但问题在于，万邦比较远，还不通公路，你要让人来朝贡，先得告诉人家才行。那么想来想去呢，只能再次启用郑和，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让郑和告诉所有的人，皇帝轮流坐，终于到了我朱瞻基了。那么不管朱瞻基的目的何在，此时的郑和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人的冷落中走了出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儿时梦想。作为皇帝的臣子，郑和的第一任务就是完成国家交给他的重任，而他那强烈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底。从几岁的顽童到年近花甲的老者，他一直在等待着，现在是时候了。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哎。

成为蕴含着中国特色文化审美内涵的石窟艺术宝库。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开凿于公元五世纪中叶，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现存主要洞窟53个，石刻造像5.1万多尊，它是北魏建都平城时留下的一座历史丰碑，是鲜卑民族文化的缩影。云冈石窟石雕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早中晚期的石窟雕凿形态各不相同，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开凿的5座石窟被称为昙曜五窟，主要造像为过去、现在、未来3世佛，佛像高大，面向方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觐见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墨脱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作像，出现了护法天神、极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向丰圆适中，特别是包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晚期石窟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才开凿出来的，这一时期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位弥勒，下位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窄肩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相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所有开凿的石雕当中，飞天是其中最为生动复杂的一种。所谓飞天，是指窟中佛龛上眉歌舞的、奏乐的祭乐神像，或是窟顶平齐上的祭乐神像，以及梳发后垂作捧起状、手托摩尼宝珠的人物形象。这些神像都作凌空飞舞的形状，因而称作飞天。飞天不同于西方长翅膀的天使形象，而是仅靠开展的裙裾及肩上所披的长长的飘带，就给人迎风飞舞、回翔飘逸的感觉。 云冈石窟飞天，其形象多变，神韵非凡，形式多样，姿态万千。这些精灵以独特的造型，别具一格的雕刻风格，成为石窟整体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肃穆冰冷的石窟传递了温暖的气息，奏响了欢乐的乐章。他们虽由异国传入我国，但经过我国几代工匠艺人丰富的想象和再创造，无论从艺术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风格上，都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凝聚着中华民族艺术家的聪明才智，无疑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飞天这一形象在我国的石窟造型艺术中出现的次数很多，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根据佛理的记载，石窟中呈飞舞状的造像有三种题材，其一为夜叉，其二为乾闼婆，其三为紧那罗。夜叉汉译为永见鬼，它是印度神话中一种半神的小神灵，又可分为地夜叉和天夜叉。地夜叉面目狰狞，手持降魔杵，如同恶鬼，一般出现在门拱的两侧。天夜叉形象姣好，或手托博山炉，或围绕莲花而飞行。乾闼婆意义是香神，是八部众神之月神。这种人间的乾闼婆头戴八角冠，身穿铠甲，肤呈赤色，左手执绡笛，右手持剑，有大威力相，是一种武夫模样。还有说乾闼婆会音乐，善魔法，是幻化海市蜃楼，故人称海市蜃楼为乾闼婆城，这是一个会音乐的魔鬼形象。可见乾闼婆除会音乐与飞天有一点瓜葛外，其他都不像，尤其是形状相差甚远。紧那罗旧意曰人非人，疑神，新意曰歌神，是八部众之一，虽为天使神，但行为乖僻，形象丑陋。又传说紧那罗在佛前献艺，演奏84000种伎乐，使佛堂众弟子手舞足蹈，不能自已，威仪尽失，一时庄严佛地成为歌舞之场。释迦牟尼虽坐持不动，却也连称善哉，也未责怪弟子们失态。另有一则传说，有500仙人在山中修习禅定，是时有紧那罗女在天池中沐浴唱歌，声如莺啼燕语，美妙悦耳，回荡在山峰之间。500仙人闻此歌声，心荡意乱，无不失却禅定。此传说中的紧那罗可就美丽无比了，她这种美丽是一种妩媚的美丽，且含有祸乱人心、骚扰禅定的恶果，她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故而在庄严的佛教石窟中不应有她的地位。从佛教典籍中描述的夜叉、乾闼婆与紧那罗来看，虽然有点音乐歌舞的瓜葛，但总不像石窟中飞天造型那么美丽端正。所以有专家提出，云冈石窟中的飞天是兜率天的天女，不仅有弥勒上生经的记载，而且从石窟飞天的配置上感觉行兜率天女最为和谐。从艺术创作上，云冈石窟对飞天极尽美化之技能，也证明石窟建造者对飞天是十分钟爱的。其实飞天这种艺术造型其实在印度并不盛行，无论犍陀罗、阿旃陀都寥寥难见，而在中国石窟中却成了一种极为繁复的艺术形式。 究竟这种造像缘何而留于中国石窟，至今仍是一个谜。研究云冈石窟文化多年的专家赵一德先生曾设想，飞天是中国道教的羽化而登仙理念在佛教中的演变。尽管目前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以证明，只能算作假说，但此设想不无道理。也许这就是飞天流行于中国石窟的谜底。云冈石窟现存飞天约2300余身，按照不同的特点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艺术风格由受外来影响的早期形象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中国式飞天。在石窟中为数不多的昙曜五窟飞天展示了北魏早期飞天造型的艺术风采。昙曜五窟之一的20窟露天大佛造型深厚，气魄宏伟，如将此大佛比作宝冠，那么雕刻在大佛头顶上的飞天就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这两身飞天形体雄壮，头戴日月三珠定冠，颈佩项圈，臂饰环镯，袒露的上身斜披落叶，下着透体紧贴双腿的大裙，裸露双足，两手各托鲜花，头部有圆形头光，身形折腰。他们身着菩萨圣装，凌空飞舞，那细长的眉宇，深情的双目，高耸的鼻梁，含笑的嘴唇，和那扬手散花的优美姿态，让人感到似乎有古典的佛国天界之风迎面而来。这种身着贴体大裙露脚的早期飞天，是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及印度中部墨陀罗风格的艺术造像在中华大地上的初探。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文化的融合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开凿于公元465年至494年的云冈第二期石窟，在洞窟形制、题材内容、造像风格、衣冠服饰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时期的飞天已由早期的佛国天界飞到了人间。这些飞天大多集中在6至12这几个中期开凿的洞窟中。第7、8双窟后室窟顶平齐上，正中雕饰莲花，四周环绕飞天。飞天头梳高宽发髻，头戴环饰，后有圆形头光，它们两两相随盘旋飞舞，有的共擎魔花宝珠，有的合托莲花宝盒，有的对面细语，有的双手合十。那缓缓飞行的姿态，完美的形体，活泼的神情，无不透发着勃勃生机。与其说他们是天神，倒不如说他们是人间美女更为合适。雕刻在九窟后室明窗顶部的两层大莲花，莲瓣饱满圆滑，在大莲花的周围有8个托莲飞天环绕飞行，这是一幅精巧而又奇特的构图。8身飞天中，4身逆发，4身竖发。逆发飞天身躯高大，体态健硕，或屈腿半卧，或膝腿直立，酷似青年男子。竖发飞天身形较小，轻柔窈窕，好似民间美女。他们一个个或单臂托莲，或双手高擎，或叉腰托胯，或回首俯视，飞绕在素洁的莲花周围，徜徉于佛国天际之间。在天界，他们衬托着佛祖的神圣与崇高，与人间，他们象征着民族的融洽与团结。与九窟相比，第10窟后室门拱上的4身飞天则成另态。他们头挽发髻，紧身裹衣，肥臀腰瘦，斜披落叶， 彩带飘扬，姿态对称地飞绕在一个偌大的博山炉四周，准确地给人以空中飘荡的形象感觉。这些极富动感的舞蹈造型启示我们去探寻北魏舞蹈艺术面貌。云冈石窟飞天中最显民族特色的要数十二窟佛赖洞，它的乐舞已经取代了佛教的宗教内容。那些舞蹈飞天服饰多为袒上身、挂璎珞、下着牛鼻裙、赤脚，这是一种佛化了的北方民族服饰，有天竺味儿，也有西凉味儿，更多的是东北乡土味儿。其舞姿显露出天女凌空、飘荡无碍、清妙绝伦的神态，把游牧民族的审美观念、理想境界刻画得传神入微。这些飞天其实就是被鲜卑化了的仙女，是人化了的神，他们就是鲜卑妇女，服饰就是鲜卑服饰，舞乐就是鲜卑舞乐。从这些飞天中，我们似乎可以寻觅到已经消失了的鲜卑少女的倩影。那些伎乐飞天手持器乐，姿态各异，细查乐器，有皮鼓、细腰鼓这样的打击乐器，也有弹拨乐器的弹筝、竖箜篌、曲项琵琶、五弦，还有吹管乐类的埙、池、碧丽、羌笛、排箫、贝等。他们相互顾盼、敲击、吹弹，正在演奏一场有中国音韵的佛国仙乐专场音乐盛会。上千年来，人们驻足在此，仿佛能听到管乐声声，吹弹错杂。真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至今，艺术家来到此窟，都会激发出丰富的艺术灵感，生发出无穷的艺术想象力。开凿于公元494年至525年的云冈晚期洞窟，由于都城的南迁，皇室工程基本告一段落。然而，下层官吏、异议信士、僧尼等迎窟造像之风依旧不断。这些窟龛主要集中在云冈石窟西部第21至45窟。云冈晚期石窟造像佛像全部裹衣薄带，面相消瘦，细颈削肩，衣纹下摆密集，菩萨体态修长，佩帛交叉，飞天则轻盈飘逸，形体变形夸张，大都去掉了圆形头光，雕刻极尽恢宏华丽之风，呈现出一派清秀俊逸的新风格，秀骨清相。期间，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绘画注重意念表达的影响，同时逐渐接近于世俗的审美视角。尤其是34窟西壁飞天，被认为是最美者之一，这是民间工程凿琢者，线条虽然粗犷，姿态却细腻传神，头上高髻与披帛的飘扬，面貌的清瘦与腰身的纤细，长裙的整平与双足的收敛，无不显示出一种大家闺秀、窈窕淑女的风范，透露着一种极高文化素质的气度。她或是汉化了的鲜卑姑娘，或是鲜卑化了的汉族闺秀，总之是两种气质融合的中国姑娘。梵语开金地，相堪凿铁围，影中君向动，空里丛林飞。这是唐代诗人宋玉对云冈飞天的描述。云冈石窟飞天继承汉代石刻遗风，融进中国绘画意蕴，结合民间百戏、歌舞杂技生活原型，可以说集佛教、历史、民族、民俗、艺术等特征于一体，成为了云冈石窟中不可或缺的艺术精品。 在星河灿烂里期待着梦幻的童年， 茫茫人海，从此两舍共 桥上卷雪残，我一提几次两三千，换来杯酒也笑我，待花风归来听一曲缠绵，醉里常问君梦我，琴声跳千里花儿片，重拾心思长素脸，撞破垂袖边那轮月，唐鼓声